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活动昨天在中国儿童剧场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昨天晚上写作业又搞到2点多，早上 由北京市教委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主办的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活动昨天拉开帷幕。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学生带来的歌舞剧《时空答题卡》为展演活动揭幕，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到场观众的喝彩，充分展示了戏剧教育在青少年儿童成长过程当中的影响和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在开幕式上，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说， 自2014年与北京市教委合作参与高三小项目以来，在北京市教委和各个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戏剧教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教学乡长的优质合作，我们既看到了通过戏剧教育孩子们身上的成长和变化，我们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教育专业化的人才。 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表示， 我们非常高兴把戏剧教育引入我们的校园，让我们广大的同学们能有机会接触戏剧。那么今天能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个舞台上来表演，这个说明我们的学校开放，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的教育发展。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16天时间里，将有来自北京8个区县和天津、河北、江苏的30所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的33台剧目、上100名师生，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小剧场轮番登台，为观众们带来各自学校在戏剧教育方面的教学成果。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一书的中文版近日出版，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他是如何创造相对论等文章，既可以看作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可以算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科学史。科普作家、生物学教授史军撰写的《疯狂人体进化史》近日出版，书中史军依然沿用了以往脑洞大开的风格，以进化论的基础对人体的四肢、毛发、肤色、大脑等身体进化的秘密进行了妙趣横生的讲述，回答了很多人体进化的谜题。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对年轻夫妇撰写的《北京自然笔记》发行了，他们在几年时间里走遍了北京及周边的山山水水，这本书正是他们和自然接触时最直接的观察和记录。昨天西城区金融街书局在通泰大厦店揭牌，今年金融街集团在金融街楼宇当中设立的6个阅读空间陆续和市民见面，他们将成为金融街亮丽的文化名片。据了解，去年西城区在多个阅读空间举办阅读活动超过3000场。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北风如约而至，自北向南很快就把雾霾给驱散了。目前呢，全市空气清新，能见度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地面北风比较大，气温呢明显的下降，体感会觉得比较阴冷，外出呢请您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幺幺幺八幺幺幺八幺幺幺八要发了， 幺幺幺八。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九九九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八七六，下面跟大家要说一个好消息啊，您错过了双十一就不要错过1118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11月18号盛大开启，晴暖冬日，惠动京城。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全屋16件家具一价全含，数级施工工艺，超省心装修服务体验，仅需999每平米，让您直接拎包入住。11月18日活动期间进店呢，即享6重好礼，到店车费报销补贴，签到即领冬季暖手礼，更有砸金蛋抽奖活动，100%中奖，微波炉、电烤箱等您拿。当天签约啊，滚筒洗衣机、55寸智能高清电视、3开门冰箱3选2免费送，免费升级智能防漏阀，20万防护保险，让您住得更安心。爆款单品大促销，时尚家具、大牌主材折上折，优惠享不停。11月18日，一号新家等您来，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是一个具体的活动啊，明天呢会有一些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呢其实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嗯 啊，就是全屋的一个家装改造， 但是里面有一些词其实需要今天的专业人士得相对的解释一下。 对，而且呢说到这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陌生，甚至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橱柜呀、比如说卫生间呀、衣帽间呀等等，都开始进行了整体的私人定制。说是从2013年开始啊，不知道这个具体日期准不准，一会儿我们可以问问这个业内人士啊，让他给我们普及普及。咱们先请出今天的专家来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每周四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全包园家居总经理蔡萌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这个最近蔡总啊比较忙， 是 捣鼓了一个自己的公众号。 这是全包园自己的公众号，还是说全包园里头的蔡总自己的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它的名字叫全包园蔡萌。其实为什么这么来做呢？就是装修是一个链条很长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不光有新客户，还有服务好过程中的这些客户。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客户沟通交流，所以我注册了一个全包园蔡萌的一个公众号，目的也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做好服务。 真是为难自己，上班说一早没干别的，净回答上边大家发的问题了。晚上睡觉前还得再看一遍有没有新的没回答的。 对， 得今日事今日毕。 没错，夜里做梦还得想想剩下的问题怎么回复。 那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是 比如说我跟小胖都在咱们那儿啊，已经签约了，要变成啊咱们那儿的服务的对象了，你才管回答，或者说隐性的啊，我已经去看了，但是我有一些疑问给回答。 嗯， 但是其他那些我没在你们那儿，但是我有一些家装的问题，我也问了，你给回答吗？ 来的都是客，只要提问，我一定一条一条的做回复，而且全部是我亲自回复的。 哎呀， 太好了。啊，现在呢，因为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还算忙得过来， 还算回得过来、 嗯、 啊。就这说，今天早上啥也没干哈、啊 嗯，对， 就干这件事儿了、嗯。而且呢，这个我也特想问问，目前收到的是投诉居多呢，还是都是夸你的？哎呦，你手底下那谁谁谁谁啊，特好特好，一定要给他嘉奖啊。 咨询居多 哦，咨询居多， 表扬第二 哦， 投诉相对少一些， 是吗？ 嗯， 哦。好，这个回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在你的公众号上的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边聊一聊。 可以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啊，有些问题是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 对对对、 嗯、 就算痛点问题吧，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对，今天其实咱们要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问题。 嗯， 他说是他的这个孩子的屋子想要重新的装修一下，其实装修已经完成了，只不过呢是想在买家具和定制家具这两项当中选一个。我说你为什么要选定制家具呢？他说因为那个屋子本身不是特别大，希望定制家具能够给他合理的安排一些空间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家具呢？他说不是特别大嘛，所以你得可丁可卯的去买这些家具，不一定完全放得下，因为孩子从小，比如说一两岁的时候，到现在慢慢大了， 对， 可能幼儿园甚至都快上小学了，他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了，所以要重新定制一下。我呢也给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说定制家具有哪些好的，这个买的家具呢有哪些好的，当然定制家具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定制家具，或者说现在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全屋定制，说一说全屋定制的好，也来说一说全屋定制可能您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对， 咱先说说这个全屋定制的好处吧。 好啊，那个首先一个就是全屋定制的概念是什么？ 嗯， 我就给大家做个解释，因为全屋定制和标准化家具它是不一样的。那说到全屋定制呢，其实分两段来看，全屋和定制，对吧？它一定是解决全屋家具使用功能这一痛点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领域的专门服务。 嗯， 那定制呢，就是说可以按照您的个人需求，比如说。我想给孩子做一个儿童房，这儿童房里边呢要兼具起居的功能、学习的功能，甚至有一些比如男孩女孩还有不一样的这种娱乐功能全部要放进去。那这种方式来做呢，通过这种标准化家具可能很难实现， 嗯， 尤其是您家面积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局促一些的时候，那么全屋定制就是一个好选择了。 嗯 嗯 嗯， 那比如说定制一般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定制？因为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说哦，全屋定制，其实可能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啊，那明白了，就类似于全包圆，其实不一定是吧？ 不一定，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全屋定制更像是一个家具的一个综合体， 嗯， 就是家具能实现的功能，基本上通过全屋定制都可以实现，比如说储物功能。啊，比如说，休息的这种，睡觉也好啊，喝茶也好啊，也可以实现。比如榻榻米这种，它也属于定制的一种。 嗯， 比如说我需要书桌学习啊，需要一个空间来规划小朋友活动的一个场所，其实通过全屋定制都可以实现。嗯， 其实总结一下，大概比如说有四个它的优点。 嗯 啊，比如说有个性啊， 对 对吧？相对个性， 嗯， 可能您定制的这个。颜色也好啊，款型也好啊， 嗯， 市面上您买这样的家具可能买不着。 对， 这 样呢，就理解为就类似于，这是一个卖衣服的地儿， 嗯， 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啊，私人定制服装， 嗯， 专门根据您的身材和您要出席的场合给您量体裁衣。 是的，比如说我相中了这料子了，但是这个花纹我觉得不喜欢， 嗯， 您呢要买成品的话挑不着这样的花纹， 没错， 好吧，那我去买这样花纹的布料，因为布料相对于就多一点了，而且呢我买完布料之后呢再根据您的体型量体裁衣，这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是吧？ 对， 嗯， 而且呢它相对定制家具来讲相对风格会统一一些， 嗯， 不容易乱，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您的特定要求来定制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要一个在窗户旁边的类似于像地台式的东西，旁边呢我要两个高矮不同的一个柜子，这边我可能会放一些衣服或者说一些日常用品，这边我要放书，那您要买这样的家具我估计费劲，对吧？ 对， 您可丁可卯的按着这个，这边我要1.5米高，这边我要3.8米高，那估计 很难， 所以您只能选择定制。这是定制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哎，挺好的，好像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心愿来。但是其实我也了解一些现在的这种定制啊，有些呢可能概念过多，他就说，哎，你都是私人的，其实到那边你会发现，它还不是完全的私人定制， 好多款。 对，您就选一个，啊，跟您这个差不多匹配的就行。当然，高度您可以随便选，宽度您可以随便选，但是样子、颜色也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对， 对吧？所以这个定制呢，可能在目前为止，它还得打一个稍微的印号， 对， 引号，它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您的这个思想来。 对，而且不光是这么一个问题，另外像它啊，美中不足的，就类似于，比如说我这个家具我定制了，现在可能只适合我现在的这个房间。 对， 等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搬家了，这个很多东西哈，它是拿不走的了。 对，很难重复利用。 哎，对对对，也就 对 就是在这儿就放着了。 对，另外我还想到一个，就是相对优势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就是你的预算是可以把控的。 预算可以把控，而且呢相对比较透明。但是这个透明呢，就是咱们在测量出方案的时候，一定和这个做全屋定制的商家有一个充分的交流。因为这个透明呢，其实就是它的量你是能看得到的，工程量、尺寸是能看得到的。但是报价方式咱们要来做一个详细探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又会有区别。比如说有按展开面积算报价的，有按投影面积算报价的，有按延米算报价的，有按一件一件单件的套数算价格的。 对， 这个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在确定签合同交钱之前，把计价方式和报价标准先了解清楚。 那哪种计价方式值啊？还是说，哎，无论怎么计价，都差不多。 其实都差不多，看总价，我觉得就是看总价。您比如说按这个投影面积来算，那肯定面积小，单价就贵。按展开面积来算的话，那面积大，它单价就会低一些。所以这种呢，就得综合各方因素，咱们多比较几家，然后最后看总价，我到底这一套做下来，同样的功能需求、材质、内容做下来以后多少钱，拿总价去做比较。 我原来做这个衣柜的时候，正好也是咨询了两家不同的品牌，恰巧他们用的这个计价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一家正好是展开面积，有一家是投影面积、阴影面积算的。算出来之后价格差不多，但大差不差，也就是比如说我预算大概5000块钱，他们的大概整个做下来可能这边报4700，这边报4750，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价格。对 对， 也就是这点区别了， 好吧。 所以按这种面积算，虽然怎么算都有，但是整个下来的价格是基本上您能把控的，它不像单件买家具。 对， 有可能您看着看着说，哎呦，我就相中这柜子了。原来可能您要买一套家具的价格，这一个柜子就顶上了。 对， 所以它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可能还是略有优势的。 对，它基本上属于精打细算，然后就是做多少花多少的钱。 对 啊，然后不同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您做的这个定制家具相对来说，造型啊、功能啊复杂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加成系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您也不用担心说商家会不会恶意加价。您选择一些大品牌的这样的全屋定制的产品，其实他们全部是通过后台电子化生成报价，它的工程量和单价相对来说都是在系统里面自动生成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做报价的依据也是您家的这种个性化需求，还有图纸，基于图纸做出来的一个报价分析。各家的报价基本上相对比较准确，不会说，哎，我没做这个，你给我算上了，好像还是停留在原来那种拿个草稿纸打个草稿，人工算报价。 对， 不是，现在成熟的定制家具的厂家基本都是电子报价。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按照您的综合需求，您多比较一下，看看综合报价因素来选择一家您认为合适的定制家具品牌。 嗯，说完了这个个性化，说完了这个成本，其实定制家具最主要的一个优势，也是好多人想选择的，就是它能把空间最大的利用起来。嗯，就是我这边原来可能只能放个床，但是呢经过这个定制家具之后，我可能不光是有床的一个功能了，我可能还有储物的功能在里边，甚至我还有穿衣镜的功能在里边等等等等，它能整体给你搭配在一起。这个我再延展的问一问，比如说全包园也是啊， 嗯， 我在全包园看了一柜子，这柜子如果我们家放下的只能是比如说咱们的柜子是1米8乘2米的柜子吧， 嗯， 但是呢我们家这边可能只能塞下一个1米5或者说1米8乘1米5的柜子，放不了那么大的，那是不是也能选择呢？ 嗯，也可以选择，因为比如像这种产品啊，像大衣柜这种产品，我们一般都有两个规格的衣柜， 哦， 比如像3门4门或者2门3门，这样可以做一个细微的调换。比如像床呢，也有这种1米8的大床，包括1米5的床都可以选择。嗯， 好，那接下来咱说完好了， 嗯 啊，好处很明显， 嗯， 我们要说说不足之处了， 嗯， 好不好？先说第一个不足之处吧， 嗯。 就是我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讲啊，就是看似环保，都说用的板啊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嗯， 但是吧，说句实话，通过亲身闻的那个味儿，包括我拿那个空气的质量什么玩意儿的那种检测， 嗯， 还是不太行， 嗯，就是稍差。 对，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小胖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定制家具面临的一个就对于客户来说体验感不是很好的地方。咱们先说客观因素啊，因为首先一个选择定制家具的客户呢，多数是因为空间比较局促啊，您比如您在北京有套200平米的房子，我相信您不会选择那个定制家具的，您肯定是可着建材市场买那个实木家具去， 嗯， 对吧？那选择定制家具一般就是小户型居多，小户型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我既然做了定制家具，那我肯定要丰富这个空间里面的定制家具的各项功能，也许我要解决了储物，解决了休息，解决了学习，解决工作，解决各种各样的需求，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那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小空间内的板材的大量使用，所以它会有一个叠加效应。叠加效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做这个定制家具所用的板材大部分都使用的是我们叫人造颗粒板啊，那个学名呢就是爆花板， 嗯 啊，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这属于这个板式家具的一种材料啊，很少有拿实木板去做定制家具的，因为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好，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我们叫爆花板也好，颗粒板也好，它的胶含量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咱们做定制家具的商家呢，如果选择的这个爆花板是刚好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的时候，那如果在客户家小空间用了大量的板材，做完以后，有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叠加效应，造成这个房间的空气污染物，特别是甲醛含量的超标。所以咱们在选择定制家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您呢，千万别在板材上面去控制自己的预算，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会用到不环保的板材，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图便宜买了一堆那个质量在临界点上这种板材加工好的定制家具，放到家里以后味儿很大，怎么办呢？也有客户问我们说，在外面装修完以后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拆掉。因为甲醛这种物质，它是一个长期挥发缓慢释放的过程，而且越是夏天越是湿度高的时候，甲醛分子越活跃，所以您这个柜子放在这儿，可能冬天相对来说没味儿，一到夏天您就觉得这屋里熏眼睛，而且可能3、5年、10年、8年都是它，所以不要在板材上面省钱， 就这味儿啊是一阵一阵的。 对， 真的是。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就像蔡总说的，我们用定制家具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空间它可能可用的地儿不太多， 嗯 啊，但是我又想把它不想把它浪费了， 嗯， 所以呢它通风势必是一个问题， 嗯， 它一定可能是犄角旮旯的一个小地儿， 嗯， 它一定不是南北通透的。比如说我要一个比较相对大的屋子，我又是南北通透，我都做这个还好，通风还能够保证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一块儿聊聊定制家具或者是全屋定制这个概念，聊聊它的优缺点，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应该如何选择。 对、 啊、包括您选择完了之后您验收的时候怎么验收。 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都是说的特好啊，之前说哎没问题，您的家绝对换一个样啊，包括给您做效果图，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效果图倍儿漂亮， 嗯， 出来之后这是谁的家，这怎么能丑成这个样子啊、 嗯、 很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所以我们提前跟您聊一聊，也让您避免这些问题。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算是它最不足的一个地儿，就是它的环保问题。刚刚蔡总也说了，让建议大家选择的时候尽量一定要选择环保达标的，而且达标要不止一点点的，不要在它的临界点那边找。虽然它也算合格产品，但是因为它有相加的关系，累加的关系，您这一块板是合格了， 对， 但是所有的加一块它的总值是一定会超标的。 因为一般呀，就是做定制家具的厂家都会给客户提供几种板材类型的选择，板材品牌的选择，您在选的时候参考一下他们的检测报告，肯定都是环保吧，环保的，不环保的不会让您看到它的检测报告。那您在选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不要太多的纠结价格，哪个系数更低，因为检测报告上都有参考值，标准参考值，一定选那个离参考值差的更多一些的这样的板材， 叠加使用以后，它不会造成一个累加超标的情况。 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我窃以为啊，绝对没有完全环保的所谓的定制家具的板材，是这样吗？ 没有绝对环保，都是相对环保。小胖说这是对的，就是主要还是看你家空间多大，这么多板材堆在里面，它到底能不能达到一个达标的情况。那这个咱们在选板材的时候，就是要选那个甲醛释放量最低的这样的板子，从源头上做一些控制。其实说句很简单的道理啊，您可能就明白了，就相当于您把自个儿关在一个4平方的厕所里面抽烟，跟您在400平米大仓库里抽根烟，那个对于整个空气系统的影响，其实就相当于把一堆板材放在一个小空间的房间里面，它带来的这种体验感。 对，那我再问一句啊，现在有很多啊，这个定制的衣柜也好啊，衣帽间也好啊，一般我们都知道衣帽间是一定通风不是特别好的，几乎很少有衣帽间带窗户的。 对， 就算大户型它有的也可能不带窗户。 对， 那就是有特别贵的啊，齁贵的，一言米可能得8000-9000差不多这个样子啊，也有便宜点的，比如说1000多左右的，也或者2000多的、3000多的也有啊，这种也算是有品牌的，而且品牌也还不错。 对， 还有更便宜的啊，500-600的、700-800的。 嗯， 那如果我啊，我为了环保，我就选那8000多的。 嗯， 是不是它的这个放进去之后，我就不用担心它的污染问题了？还是我就算选了这个，我最好也要做一些这个空气治理的措施，让它的污染稍微的小一点？ 其实只要是这种颗粒板、爆花板，它一定都会有甲醛释放，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所以您如果有条件的话，装完定制家具以后，建议您做一个空气治理，做一个这个除甲醛的这样的空气治理，它会缓解一些这种甲醛释放量带来的污染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选一个好板材。 好，那咱们说说它的死对头。不能说死对头，另一种选择方式，比如说我们买家具的话，会不会这样的风险就小一点呢？ 家具的话，这种风险相对小，因为家具都是标准化家具。咱们说的定制，全屋定制一定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很多功能，做很多产品，所以它的一个使用量就会比标准家具的板材使用量要多，要多。再一个呢，标准家具实际上它在生产过程中，它在工厂已经完成了一些封边处理啊，完成一些板材的这种二次处理，所以送到您家以后，相对来说它是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环保的。但是您家的这种定制家具，因为它都是板材切割完了以后拼接而成的嘛，所以会有一些缝隙啊，比如说因为空间更灵活，结构更复杂，所以它裸露的这种板材的截面会更多，因为通过这个截面往出释放甲醛，比那个封了边的板材释放甲醛，那个露着那个毛边的显然释放量会更多。 对， 但这种呢，在定制家具上面，板材对板对板材的这种拼接上，它不会再做封边处理的。所以这种缝隙多的话，也会带来污染物增加的这种问题。 好，最开始说的不足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 对， 就是它有污染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足，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了。比如说它的工期可能相对要长一些，对吧？ 对， 比如说您定制完了。如果要是您的定制家具量比较大的话，整个安琪可能得有小一个月的时间。 对， 这个还算是快的了哈。 对， 如果您是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可能您要等的时间更长。 对，那当然是。如果要是您需要的那个板材，哈，就更特殊的话，那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 对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计费啊，稍微有点混乱。刚刚咱们说到了，比如说它的展开面积也好，逆面积，这是一部分。 对，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五金件。有人说在选择定制家具的时候，五金件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是的， 就类似于我们买奢侈品包包要看它的五金件来辨别它的真与假是一样的。 对， 我不知道五金件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这么的重要吗？ 五金件位置确实很重要，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咱们选择定制家具啊，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带有功能性的这种定制家具，比如说我做一个榻榻米，但是这个榻榻米要兼具这个双人床的功能，中间那个桌子能够降下去，升起来和降下去，那这一个物件它就有很多种功能可以选，比如是手动的、手摇的，还是电动的，而且因为它要频繁使用，所以它的质量就非常关键了。一旦出现问题，那这个功能就不能完好的实现。再比如说，咱们有些时候做全屋定制的时候，会涉及到这种折叠床，比如这个床我平时不用的时候，我给它收起来，用的时候再给它放下来，它会涉及到轴承，还有一些配套五金件，比如床腿的这样的一个 液压杆啊， 对，液压杆这些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些五金件在使用过程中它的品质不牢靠的话，可能没办法经受住日常的这种使用，然后会出现问题。 而且呢，这个定制家具毕竟它还是有一些非流水线的人工作业的问题在里面， 对， 所以它一定会因不同的人来做这个东西，所以产生最终的结果不太一样。 没 错，它可能跟我们在卖场买到的家具不太一样。 对、 啊、 对， 这是大家需要考虑到的。那接下来，如果我还是要选择了这个定制家具，因为确实，首先我有很多的功能需求，而且呢，我不希望把这一块的空间进行浪费，还有最主要的，比如说咱们就拿柜子、衣柜来讲，现在大多数人都会买那种，就是希望自己家的衣柜是通天的， 就是到顶的， 对，因为那样省空间啊，就是你上面那个空间你还能用到， 对，充分利用， 对，大多数人，比如说我们在外边买的那个柜子，大概也就是2米多一点的柜子， 不会到顶。 你不会到底，那你上面这个空间放什么呢？你放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吧，整个的家庭的那个环境就给破坏了。 没事，上面剩的地儿再做个吊顶。 也行。有人就是因为要做这种通天的柜子，所以就选择定制家具，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选择了之后，好，我在验收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包括我在前期在选择谁来给我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得擦亮眼睛稍微的甄别一下， 或者说哪些方面咱们得注意？ 对， 首先选择大品牌的，市场上现在有很多一线品牌都在做全屋定制，不要选那些您平时根本没听过没看过的品牌，虽然价格便宜一点，但是劝您离它远远的，因为这个里面确实水比较深啊。那么说到定制家具的验收，我觉得首先一个先看外观嘛，看它外观，比如板材是否平整啊，做出来以后接缝是不是均匀啊，这些其实都是在一个考量范围内，还有表面有没有瑕疵，尤其看外观的时候还要看它一些，因为多数全屋定制家具都是板材类的，它会涉及到封边条的问题。那这个封边条它是不是接缝处都比较平直，比较均匀，没有残存这种胶，还有它在开板子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这种比如贴面板的这种贴皮的一个损伤啊，尤其靠近封边条的地方，因为这都是被裁切过的位置啊，注意这些细节的一个验收。这个首先一个是外观，另外一个呢就是安装工艺，因为定制家具嘛，都是按您家个性化功能订单生产的，过来以后现场还会涉及到安装。那么在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连接牢固，然后它和这个比如墙体之间的缝隙和地面之间的缝隙，还有家具和家具之间的连接，是不是相对来说都缝隙均匀，牢固稳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另外一个刚才小胖说到的五金件，像咱们经常用到的荷叶、滑轨，还有一些您要实现特殊功能的，比如升降桌，比如那个开关床，这些咱们都要验收一下，看看它的运作是不是顺畅啊，是不是那个有一定的这种阻尼感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范围。另外一个刚才也说过了，就是环保问题，您在验收的时候，这个其实也很好验收，有一些非常对这个甲醛非常敏感的人，只要有一点刺激性的这种气味，他就会感觉到， 都能感觉到了，你想那得多厉害了， 鼻头就红了，一红 眼泪也流下来了，对。